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有一些关于音乐的所谓的常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和追问的，但是呢，它却以讹传讹，一直在坊间和市面当中通行。比如你可能会常常听说莫扎特的音乐根本不反映他的人生遭遇，这和贝多芬之后，尤其是浪漫派作曲家非常不同。莫扎特的一生，尤其是后半生，穷困潦倒，但是这位音乐家却写作了大量欢乐、光明而让人愉悦的音乐。这其中的反差常被作为莫扎特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有力证据。如此说来，文如其人这个文艺当中普遍义理用在莫扎特身上似乎全然不合适。按照上述这样通行的看法，莫扎特和他音乐的关系可谓是越非其人。而事实会是这样吗？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最近有一本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盖伊他新写的企鹅版莫扎特传记，从中更深切地了解到莫扎特的生平本身既是令后人仰天叹息的跌宕的戏剧，而他的音乐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映出他的生活经验，而且还通过他的音乐传达出某种他独有的生命态度。人生和音乐在莫扎特那里其实是紧紧缠绕，只是人生的琐碎和苦痛通过莫扎特的音乐被蒸馏成了生命的精华结晶。今天永恒的魅力，让我们继续走进莫扎特。即便我们走进过他多次，但是对于他的事迹，谁又能够不津津乐道呢？开始吧，就从他的土耳其进行曲开始。Thank you. 刚才是来自于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你可知道爱情是什么？的的确确，莫扎特的一生除了早年作为神童周游欧洲赢得了无数的荣耀和喝彩之外，成年之后大体都是不幸居多的。罗列起来虽然是一些让人觉得有一些很不一样的遭遇，但是艺术家的心境和性情其实是深受这些个人事件影响的，他们不一定立刻反映在某些具体的音乐当中，但是无疑会在艺术家作品的底色当中增添特别的色调。比如莫扎特音乐当中特别的小调色彩，往往给他的音乐带来悲凉的感觉，甚至悲剧性的维度。不少人聆听莫扎特，耳朵里都会留下这类阴郁色调的记忆，但一旦说起莫扎特，脑海里又似乎很容易忘记莫扎特的这些乐点，满足于莫扎特与光明、快乐划等号。那说起他那些基于小调式的著名杰作，如果不结合他的生平遭遇，可能无法解释这些作品当中扣人心弦的悲情的这样的渊源来自何处了。下面要听是来自于他的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回旋曲小步曲乐章。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今天我们依然要走进的是莫扎特。 琴弓琴弦摩擦时是痛苦，流淌出是欢乐。当忧伤与欢乐平行，这就是人生。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 莫扎特音乐的底色是忧郁的。在1778年的时候，他远赴巴黎求知无果，一同前往的母亲在贫病交加间不幸的离世了。22岁的莫扎特一时手足无措，甚至不敢在信中将噩耗告知父亲，这是人生的第一次重击。而此时他写作的是 A 小调钢琴奏鸣曲。当然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可以听到的不安还有躁动，很难设想这样的音乐笔触会和音乐家当时的心境无关。在1770年后期呢，已经长大成人的莫扎特自信满满的，可惜被困于萨尔茨堡小镇局促的音乐空间当中，无法施展他的才华。这种受挫感还有压抑感，难道没有渗入到他的音乐当中吗？在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聆听莫扎特的音乐，从他的音乐当中找找你觉得莫扎特他的底色是什么样的呢？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费加罗婚礼》当中的《不要再拈花惹草》，让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等待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到来。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Non piang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e le belle form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E le belle form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Non più avrai questi bei pennacchini,Quel cappello leggero e galante,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 Non mi avrai qu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mi avrai farfallone amoroso,Nott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e le belle curv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E le belle curv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A guerrieri può far becco, hanno stacchi stretto sacco, schioppa in spalla, sciabola al fianco, collo dritto.Muso franco, un gran casco, un gran turbante, molto onore, poco contante. Ed invece del fandango, una marcia del fango, per montagne, per valloni, con le neve soglioni al concerto di tromboni di bombardi e di cannoni che le palle in tutti i tuoni all'orecchio fa fischiar non ti avrai quei pennacchini non ti avrai quel cappello non ti avrai quella chioma non ti avrai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ti av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e 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e 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cherub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 cherubino alla 离开的，让自己心软，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下班注目的满月写作徘徊惶恐，走过再有狂妄的圈套。 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天空依然晴朗，大气透明度较好，但是气温低，寒冷十足，外出务必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体弱人群应当尽量待在室内。此外，这两天空气十分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回到这里，我是王卓。一说到莫扎特就是喜欢，往往听他的音乐听得更多的是心境，写下某首著名曲子的时代背景，内心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吧。今天我们听着莫扎特的音乐，也许你听到的只有欢乐，可是在他的音乐底色当中，你不能拒绝的是一抹忧郁。下面要听到的，他在歌剧《女人心》当中有这样的一段三重唱，在我们的节目里也是经常会出现的，清爽的风就吹在你的身边。 中文的魅力，今天听到的依然是莫扎特的音乐，音乐人生依然为你讲述的是莫扎特。在1781年的6月，莫扎特多次请求辞职，遭到拒绝以后，他的大主教的管家阿尔克伯爵恼羞成怒。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他朝莫扎特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莫扎特就此遭到了解雇。他也从此定居维也纳，走上了自由艺术家的不归路，以这样的暴力方式争得自己的自由身，同时又遭受了如此令人不堪的羞辱，莫扎特内心一定充满了那种愤恨吧。这也不禁让众人想起莫扎特日后那些具有颠覆意味的创作，那种烈度之所以达到骇人的程度，恐怕和他遭到的这种情感重创是不无关联的。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是他的 G 大调长笛第一协奏曲，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这种心情吗？ 耳边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柔板乐章。即便是耳边我们听到的这样的旋律，即便它也充满了忧郁暗淡，但是它同样也是属于大调的。莫扎特的小调，有人说这是他悲情作品，在他的创作当中并不占多数，但他往往是属于莫扎特最用心、最有质量、最具有艺术高度的作品之列。他们是莫扎特悲剧性人生经验的映衬，更是对这种人生经验的升华、深化。莫扎特居然能够在困顿悲戚的时刻写出了 C 大调弦乐五重奏，还有富丽堂皇的第41交响曲朱比特。这种人和乐分离，让人觉得莫扎特是乐非其人吧。其实关于莫扎特，大家觉得他神秘，是因为他的音乐从来都没有凸显和明确他的生平的自传，但是我们总是能够察觉他个人的生命的状态和心绪的状况。莫扎特的音乐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个人情感，要诉说的是那种鲜活的生命流动，而他们也是带有那种特别的超越和超然。继续来聆听吧，莫扎特的音乐带给你的是什么呢？那魅力马上就要到今天的结尾了，听莫扎特有一种唤醒每一个细胞的感觉。那其实呢，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在全球都可以听到的，因为只要有网络就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这里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将会